好，翻嚟呢个历史嘅环节，咁啊，呢个系苻坚下集嘅第二节啦。因为第一节咧就啱啱讲完淝水之战啊，咁咧因为佢隔住嗰度咧就淝水啦嘛。咁啊，淝水之战战败咗之后咧，咁啊，苻坚之后翻去谂住可以翻身啦吓。但系佢因为之前种落咗太多禾根，头先都讲咗，我哋一路都讲咗啦。每一个嗰啲叫做咧外族，即系当时佢嘅外族咧就系羌人啦、鲜卑人咧都作反。咁首先咧，陇西嘅鲜卑人黑服氏咧，黑服部咧就作反先啦，跟住慕容部又作反。咁佢咧为咗要讨伐佢咧，就梗系叫咗自己有去啦，就一个叫苻锐嘅人。咁苻锐咧领兵，另外姚祥咧就作即系副将啦吓。咁姚祥就羌族人嚟嘅，就羌人嚟嘅。咁姚祥咧，因为呢个苻锐咧，好快就战死咗，俾人怼冧咗啊。咁呢个咧，佢就请罪啦吓。呢个姚祥就喂。打败仗，喂，唯有向皇帝请罪啦。咁点知咧？佢嗰边啲人怂恿佢，喂，你而家打败仗，分分钟怼冧你嘅。咁啦，下低啲人咧就喂，不如咁啦，我哋羌族咧呢度都有唔少人，咁啊，斗集咗五万几人咧，就起兵造反。咁佢咧就叫，又系叫称做秦王啊，即系起兵之后咧就建立，咁啊，人哋叫做西秦。 系。 咁咧，苻坚咧当时就话咧，派嗰啲叫做咧，唔系啊，依、這个已经系佢已经系叛变咗噶啦。咁啊，两边咧即系变咗三路兴兵啦。嗱，嗰个黑服氏又兴兵啦，跟住咧慕容氏又兴兵啦，喺东边。咁啊，依个姚祥咧又兴兵又造反啦。 哇！全部反骨仔。 三边造反啦，仲未够啊，仲有第四面啊，就系、是、咧慕容依、這个慕容垂咧有两个仔咧，当时一个叫慕容宏。一个慕容冲啊嘛，慕容冲就佢嗰个男宠啦，当时俾佢搞咗三年嗰个啦，那个嗰、那个僆仔啦， 僆仔系， 事隔咗13年，俾佢搞完之后嘅十年啊，而家25岁，咁咧当时佢咧就系斗宅喺因为佢系鲜卑贵族啊嘛，以前嘅中山王大司马，12岁俾人封做大司马，咁佢用翻呢个中山王大司马嘅 名 嘅封号咧，斗集咗又系六七万嘅鲜卑人， 话都唔少啊。 系啊，因为喺关中都话啦，佢呢个苻坚自己种落嚟。 哦，即系最尾嗰60几万军都俾人瓜分晒啦。 系啦，咁咧佢咧就斗集咗六七万咧，就起兵作反，就占领咗阿房城。 咁即系四面树敌，不过唔系八面威风啫。 系四面树敌就梗系八面窟窿啦。 窟窿啫， 呢镬大镬啊！个个都追债，个个都嚟讨血债啊！ 系啊。 咁呢个慕容冲咧，我哋上一第一集咧嘅第三字有讲啦，叫做一雌伏一雄，双飞入子宫。就是讲佢两子弟去服侍苻坚啊嘛，咁呢个起兵造反咧，坦白讲都系要报仇噶啦，因为咧喂，俾12岁俾你苻坚搞咗3年，跟住咧去咗做太守系嘛，咁做咗太守，梗系地方官做咗10年，梗系累积咗啲人脉噶啦嘛，喺嗰度咧就建立咗势力。今次咧趁住佢战败咧就攻入去，即系打入去咧，首先占领咗阿房城。而个阿房城咧， 就系秦朝之 秦朝嘅阿房宫嘅遗址，即系当时项羽一把火烧咗阿房宫嘛，后屘咧就建翻一个阿房城。 哇，因为太大啦，所以建成 系 嘛？ 系啊，大到不得了嘅阿房城，佢一个等于一个城市咁大嘅，系好夸张嘅。因为当时话烧咗3个月都烧唔晒嘛，阿房宫系一把火烧3个月。咁佢建立呢度咧，跟住咧就发现咧好奇怪，有几十万棵嗰啲树种咗嗰啲。又种咗啲嗰啲树喺度咧，咁佢咧就问啦，点解种咗咁多树喺度啊？咁原来咧，苻坚好挂住佢，就因为佢嘅小名叫凤凰啊，咁所以咧唔同啊，种咗唔同树喺度，因为咧佢话咧凤凰咧就会翻嚟唔同啊，中意啲唔同啊，咁所以咧佢话佢想佢翻嚟嘅身边种咗几十万棵唔同树喺呢个阿房城，咁佢听到更加嬲啦，屌，梗系 有啲唔好嘅回忆啊， 梗系有啲叫痛苦嘅回忆咧，俾佢搞咗三年，梗系受尽折磨啦，系嘛，人间惨剧啦，咁咧更加咧就要攻入去长安，咁但系未攻入长安之前咧，佢咧就围住咗。 喺围城先， 围城先。咁同咁当时咧，佢就呢、这个叫做咩啊？苻坚咧就 派人咧送咗套衫俾佢，一个锦袍。 旧衫啊，又系 送咗一套锦袍俾佢嘅。呢个锦袍咧就系以前佢昔日嘅衫，即系咧为佢冚嘅。 哇！全部都系啲 佢咧就谂住咧，喂你可喂不如咁啦，一夜夫妻百夜恩吓，同你有个三年嘅夫妻关系啊吓，系嘛？喂，呢样嘢更加嬲人哋听到，哇！俾你搞咗三年，十二岁俾你搞到十五岁，而家你仲睇呢啲咁嘅嘢，系咪？第一时间 同你阴影啊！呢啲 就杀咗个侍者， 哇！ 跟住咧，佢就话放翻，即系跟住咧就派人去传话，佢就话咧，如果你啊，而家苻坚肯出嚟投降。我仲可以俾翻个嗰、那个咩类似东海王俾你做吓、啊，我哋咧就系会我咧会对你好似你当年对我哋咁好。 哇， 咁讲，咁苻坚梗系嬲到震啦，系嘛？唉、哎，当初佢而家好后悔，当初冇 杀佢， 冇听阿王猛讲杀晒啲燕即系燕边国贵族呢啲慕容氏贵族，好后悔。唉、哎，佢觉得呢镬真系麻捻烦。咁咧。呢、這个长安城咧，俾人围困咗一段时间噶啦。 有冇几个月啊？有冇长春噶嘛？ 好似系围困咗好耐。 系 咁里面嘅食物咧，基本上食晒。苻坚咧，当时系有一个情况，就系咧点？佢哋啊，设宴款待啲将军，啲将军系唔舍得吞啲肉嘅，含喺个嘴度。 系 翻到屋企，掠翻出嚟俾啲仔女食。俾啲老婆食，系去到嗰个地步嘅，即系成个长安啊，系已经系咧饥荒好耐，人食人。咁跟住咧，呢、這个叫做慕容冲咧，派咗千八个嗰啲叫做死士，系攻城，攻咗入去里面咧，点知长安城里面呢啲人奋勇抵抗啊！系啊，好神奇，奋勇抵抗，呢千八个人咧变咗千八具尸体。即系咧变咗一千八百个粮食， 系肉嚟嘅， 就变成咧长安城里面咧可以大食一餐啦。 哇！ 当时系咁啊， 好恐怖啊， 好恐怖，变咗人肉，变咗粮，等于嘅变相送咗千八个军饷俾长安。系当时咧个情况系恐怖到咁样，跟住咧佢哋最终咧都守唔住啦长安。咁咧呢个叫做咧苻坚咧见到大势已去咧。走喎、啊，呢条撚样， 系 即刻传位俾太子， 哇！叫太子近 监军仆街，慕容叫做苻宏啊，太子叫苻宏啊，即刻传位，跟住自己走撚咗佬喎， 系 走撚咗去，咁啊， 去边啊？ 走撚咗去边咧？走撚咗去第二啲地方啦，总之吓，最后咧都俾人捉咗， 系 就俾人捉咗，俾嗰、那个姜人啊。姜人即系嗰个姚祥咧，咪造反嘅，叫西秦嘅，俾西秦兵捉咗。西秦兵其中一个首将咧，就捉咗佢，将佢交俾呢个姚祥。咁啊，呢个姚祥咧，梗系向佢要咩啦？向佢要攞肉晒啦吓，佢又唔俾，一路都唔俾，仲要问佢：你有咩资格问我攞？你啲咁嘅胡人，即系佢觉得自己系正统嘅，你够胆问天子攞肉晒？我即系射落海都唔捻益你啊！我已经送咗俾晋国啦，即系佢话全国肉晒，已经送咗去晋国啦。我射落海都唔捻益你咁讲。咁啊，呢个姚祥一怒之下咧，你就勒死咗佢喺个佛寺度咧，就将佢勒死咗。 哇！ 咁但系勒死咗咧，佢都唔可以话俾人知嘅弑君噶嘛。佢咧就话咧，就封佢咧，就追封佢咧，为唔知乜乜乜乜天王。我要睇翻啦，追翻佢咧，追封翻佢做唔知乜嘢天王噶啦，壮烈天王。哎、就等系啦，就话 即系够壮烈啦。 系啦，就话佢咧，壮烈天王。咁佢苻丕咧，另外一个仔苻丕知道咧，起死讯咧，就自己清即刻 清帝啊， 清帝啦吓。咁呢个苻坚咧都好惨嘅。咁当时咧，呢个苻坚死咗之后咧，呢个姚祥啊，晚晚发恶梦啊，以为苻坚嚟揾佢，日日都以为苻坚嚟揾佢， 晚晚都捻佢颈， 晚晚都捻佢颈，唔知系真定假啦。咁可能做得阴质嘢太多，咁即系叫做又做到亏心事，所以夜半鬼敲门，佢好捻惊啦。最后咧发癫而死嘅，呢个姚祥都系发癫而死嘅。咁变咗关中嗰啲人民咧，就将呢个咧。苻坚咧就称为苻王爷啊，又话可以拜佢咧就可以驱去啲瘟疫啊，嗰啲兵乱啊咁样 都得， 系啊， 咁都做咗咁都做咗神啊，好嘢。 系啊，因为呢个姚祥咧话晚晚咧都俾苻坚嘅鬼魂追咧，佢有个武士去救佢咧，就俾佢踢爆咗个春袋，大量出血。 咁所以咧，呢个扶墙死之前咧，即系临死嗰阵时咧，就跪地叫扶坚唔好再搞佢啦，咁样，即系咧呢个系传得好犀利嘅，系《晋书》记载添啊，《晋书》有记载埋嘅，吓，咁啊讲翻嗰个慕容冲啦吓，慕容冲咧攻入咗去长安之后咧， 系， 你估下点啊？ 调翻转头变翻啲人嚟，人哋变做军饷啊，啲投降嗰啲， 冇错啦，佢入到去咧屠城，成个长安同埋附近嘅人咧。是杀到一鸡犬不留的。屠城呢他当时呢是话呢长安范围30里呢是没有人烟的。被他杀到完全一个人影都没有的。是全面屠城。 有没有人数，因为有没有人数知呢 不知道，真的杀了几个人不知道。总之呢他说长安城方圆30里是没有人烟的。 但很多都是鲜卑族来的其实。 鲜卑没杀啦。即是他一造反那些没有嘛，即是跟着他那些。 哦、 那些除了鲜卑族之外全部屠城。杀了杀了不知道多少万人了。跟住因为他呢在那里被人唱一首童谣，唱到街知巷闻。 哦是 啊、他呢是即是那个心理是不平衡的。 唱歌都要死啊。 是很不平衡的。但是他都是只是在那里做了年龄不够两年皇帝，又被人杀埋、 哦 啊。因为他这个叫西燕呢是很短时间变了，西燕是不入十六国的。即系五湖十六国嘅西燕系唔入嘅，净系前后前燕后燕，南燕北燕就入十六国。 哦， 咁变咗咧，系啦，前秦成个国家咧散晒，即系你见到咧嗰、那个叫做咧，可以去到咁两年之内咧，因为佢所做嘅嘢系令到佢嗰、那个。政权啊，建立喺浮沙之上，好多唔稳嘅，好多不确定因素咧，系佢自己种落去嘅。 系， 包括咧养虎为患咧，养咗好多只老虎。你谂下啦，当时咧佢一兵败就四路轻兵啊，几个人个个都争住去争住造反，你就知道佢当时佢做嘅嘢啦。 唔系呢个咪一次凯撒咯，嗰阵时凯撒咪饶恕晒自己啊啲对手， 系， 结果之后咧就系俾对手怼冧咗啦，就系俾阿布鲁图斯同埋阿。加西亚斯啊，自己都系自己啲养子嚟噶，咁滞噶去到， 系都系即系都系养狼狗咬出嚟啦， 系啊， 系、 啊、 即系大佬。 都好啲，凯撒有人同佢报仇啊，苻、哦、坚就冇人。 苻坚冇啦，苻坚冚家产啦， 系啊， 真冚家产咗。咁所以咧，司马光咧就话佢咧系匹夫之勇，妇人之仁，即系咧，反而咧柏杨咧就好即系好推崇呢个苻坚啊，就话当时佢咧系一个。以超时代睿智出现在舞台，带来是为北方的人民咧带来一个太平盛世。 呢、這个日本人好崇拜佢嘅， 好崇拜苻坚， 系咯， 因为佢系当时系嚟讲系要好出色嘅啦，喺南北朝，即系喺魏晋南北朝呢个咧，苻坚可能系呢个系最英雄嘅。 即系好似日本人崇拜织田信长咁嘅喎，真系睇 到。诶，可以咁讲啦。 系啊， 系咁，所以咧，当时大即系嗰个历史咧，亦都话个一个苻坚咧，系一个好叫做即系点讲啊，好可惜啊，佢争啲可以统一噶啦，系因为佢有种即系佢当时嘅一连串嘅失误咧，系令到呢个大一统嘅局面咧推迟咗百几年，要之后咧，直至杨坚咧消灭晒。散咗呢个北周，消灭咗北齐，跟住消灭埋呢个南陈，陈霸先，陈后主咧，陈叔宝之后，先可以统一到中国。 嗯，啊、但系隋朝都好短时间啫， 隋朝都系两个皇帝啫嘛，系啊，唔知四廿几年啫，因为隋炀帝做咗十几年，佢做咗十几年，好似系要睇翻先知。 几十年啦， 系几，总之唔过五十年噶啦，吓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个叫做咧，系人哋觉得呢个前秦呢、這个苻坚咧，系一个好可惜、历史好可惜嘅人物嚟嘅。咁、啊、我哋咧要讲翻啦，因为上一次咧，我哋讲嗰个咧，可能我哋有少少讲错咗啦，咁啊误导咗阿萧生啊，我觉得。啊、因为咧，我当时就话呢个叫做咧北方嘅悠然咧，之后咧就变成嗰个叫做突厥。咁其实咧就我都口快噏错咗嘅。悠然咧，本身咧佢系属于咧，鲜卑嘅一个分支，系啦，佢系都系东湖啊，因为鲜卑当时分有个叫东湖，系由东湖分裂出嚟嘅， 咁咧，鲜卑系属于唔系嗰个呢、這个叫做咧，佢系分裂咗东鲜卑、西鲜卑同埋北鲜卑。咁呢个悠然咧系属于北鲜卑。咁西鲜卑有陇西嘅黑服氏啦， 系 咁、啊、如果东鲜卑咧就有呢个慕容氏啦。 咁啊，唐太宗系咩属于咩鲜卑咧？ 应该系西鲜卑、黑服氏嗰边嘅混种。佢、哦、应该咧就唔系纯种鲜卑人，应该系杂胡。即系咧，沟咗啲其他少数民族嘅演变而成嘅。咁、哦、其实杨坚都系嘅，杨坚嘅老婆系鲜卑人，因为独孤皇后系鲜卑人嚟噶嘛。佢系宇文宇，即系佢系嗰个叫北周嘅贵族嚟噶嘛。独孤信 系 八护国八柱之一啦。吓、啊，独孤氏系护国八柱。咁佢咧。老婆是鲜卑人，杨坚本身都是胡人，不过当时咧佢系已经汉化咗嘅胡人。咁、 哦、 但系咧系咩民族就好难考究，因为咧已经系沟乱咗，即系杂得滞啊，沟得好杂。咁唐太宗都系沟咗好多好多混种嘅嘅民族出嚟嘅。咁我而家讲翻咧。北方嘅悠然咧，其实都系鲜卑。咁悠然咧，因为唔同大家嗰个阿爷唔同，其实都系同一个祖先嘅，都系东胡嘅。 系 咁，但系咧，佢同嗰个叫做咧北齐咧，啊唔系啊，叫北魏啊，打咗好耐仗，即系我哋木兰辞讲嘅北魏同埋花木兰就系北魏啦。咁啊，同悠然对抗啦。咁但系悠然咧，佢系相对咧嗰个文化系比较低落啲嘅，因为咧都系游牧民族为主。咁最后咧。就被突厥消灭咗。突厥系咩人呢？突厥其实咧就系一由匈奴人咧嘅混种而成嘅。咁佢当时咧，其实佢系一个佢哋突厥人嘅祖先咧系奴隶嚟嘅，系呢个叫鲜卑，呢个叫做悠然鲜卑悠然嘅一个奴隶，俾人捉咗个奴隶，后屘咧先建立咗突厥。咁到突厥成熟咗之后咧，就打败咗悠然，消灭咗悠然，就称霸咗北方，即系中国嘅北方啊，就称霸咗。咁呢班突厥咧，后屘俾 新疆个位置啦，佢先系咪？ 而唔系啊，当时佢嗰个位置咧，系等于而家嘅内蒙古。是内蒙古以北嘅地方嚟嘅。 哦， 佢当时突厥嘅地方亦都好大，因为突厥咧，系如果讲民族性，可能系近翻匈奴人多少少嘅， 系匈奴人 近翻，佢都系属于嗰个叫做咧，语言都系阿尔泰山系嘅语言啦，都系嗰个高加索种啦， 系 即系同而家土耳其 去咗西伯利亚嗰度，如果系内蒙之后嘅话就 系、是、啊类似嗰啲啦，即系可能系中亚地区开始以北，即系咧而家嘅内蒙古、蒙古、哈萨克、吉尔吉斯嗰一扎。系啦，咁再北边就西伯利亚啦，佢都有部分嘅。咁在西伯利亚嗰边就即系再高啲丁宁啊、高车啊嗰啲啦。咁而家可能系俄罗斯民族啦。 会讲下匈奴人啦、 啊，会讲匈奴人，因为匈奴人咧，到后屘分裂咗一支去咗欧洲咧，就变成称霸 出名嘅上帝之鞭啦，阿提拉。 阿提拉系啦，咁呢、這个佢喺嗰边咧都其实都。 基本上都近乎称霸噶啦， 崛起咗差唔多成八年先到阿提拉，其实都喺嗰边都好耐。 佢都去阿提拉系称个帝，佢先至再打过去西面嘅。 系即系佢首先系去咗中亚先啦，可能 中亚先系啦， 称霸咗中亚啦。 佢喺女海嗰边就打翻过去欧洲嘅。 系咁啊，因为咧呢边嘅历史咧，其实都系因为咧中国有两次大规模嘅对。将呢班胡人咧赶走咗啊！首先咧，汉武帝将匈奴赶走，打败咗匈奴，将匈奴人赶走咗。呢班匈奴人咧，其实冇消失到嘅，系分裂咗一部分死咗，一部分咧就去咗西方，就变成咗嗰个匈人啦。喺历史西史叫匈人啦，系啦。咁另外咧，第二次咧就系突厥人啦，就系咧亦都系俾隋朝同埋唐太宗消灭打败咗，咁分裂咗分裂。成東突厥同西突厥，咁咧東突厥呢班咧想投降去北周宇文氏，但系咧就俾人偷尾就俾人殺曬，咁人哋唔敢，因為當時嘅宇文泰唔敢收留呢班人啊，就俾嗰啲就俾人殺曬啦，咁去西突厥咧就去咗 亦都係去咗中亞，跟住一路西遷，就等而家嘅土耳其啦， 就變奧圖曼人啦， 係啦，就變係啦，就變奧圖曼人啦，變咗中國人咧，亦都係等於咧，將啲禍輸出咗啲禍患咧，去咗 輸出咗兩次黃禍俾歐洲嘅， 其實係第三次係自己衝過去嘅，就唔關中國人事。 第三次蒙古人， 中國人咧係啦，中國人咧就將兩係帶為歐洲帶來咗兩次黃禍，第三次咧係蒙古人帶來，就唔關中國人事，因為中國人都係亡國奴。係 啊， 係啦， 元朝不是中國的啊， 冇錯啦，因為咧元朝其實咧就唔係一個中國嘅朝代，係中國咧喺咁 被統治嘅年代， 係被統治同埋被殖民啊，已經係亡咗國噶啦。當時咧其實冇一個元朝嘅，只有蒙古帝國。 係啊， 中國係一個臣服於蒙古帝國嘅一個民族。咁其實當時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咧一個傳言啦，講到此層層就係話咧，蒙古人咧為咗統治中國人咧，係每一家每一户咧都派一個蒙古人去中國人屋企度住，去漢人嗰度住。咁咧你每個人每次咧，總之食飯咧，佢係食蝕，連屋企嗰條女嘅地嘅菜葉都係由佢開包嘅。 哇！ 所以當時嗰啲傑人咧，漢人咧係會將生出嚟嘅第一胎咧就掟死。 哦！ 每生第一胎都掟死佢，因為嗰胎係蒙古人嘅種，之後先至再即係點講？再同佢嘅老公咧就生仔。所以佢當時係每逢第一胎就要掟死。 哦！ 咁另外咧有一個傳說咧，就係話做軍咧，其實就係嗰個蒙古人，因為中國人咧做軍係要賄賂佢嘅，佢係驚佢咧就篤背脊啊嘛，去官嗰度篤背脊，話你哋有啲謀反之心，所以咧佢就話咧要煮啲好嘢食咧就賄賂做軍，咁呢個做軍嘅造型咧就係蒙古人嚟嘅，係 蒙古士兵食 Q 嚟嘅， 係啦， 喺黑屋企食 Q 嚟睇住你， 唔係食 Q 係監視你， 係 監視你嘅人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有時好多即係中國嗰啲傳統故事，你而家聽翻咧，覺得係好悲慘。 係 咁啊，嚟緊咧，最緊要嗰個叫做咧歷史環節咧，我哋係會咧就講下啲西史，講下羅馬帝國史。咁亦都咧，阿歷士咧就會同一位另外一位網友咧就夾一夾。一个两个地方 crossover 系啊， 系啦，就讲下罗马帝国史，同埋咧讲下呢个匈人咧就西征就消灭咗罗马帝国， 系会 系啦。咁呢段历史咧有排讲啦。 上帝之鞭啊，呢个啊， 系啦。咁啊，今日时间系咪差唔多啦？ 仲有几分钟。 咁啊，差唔多啦，都大家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呢个最紧要啦。 系 like 我哋嘅节目 ，share 我哋节目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我哋都尽量都会安排多啲好节目俾大家嘅。 因为我 YouTube channel 会早啲出节目嘅， 系冇错啦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。 好， 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呢个福建环节亦都讲完。 好， 好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